第二节翻嚟，大匪看天下。咁咧就啱啱讲完啦，讲完北京啦，个朋友带翻嚟嘅消息啦。咁咧佢都做到好意兴阑珊。咁啊，而家话哎呀，想做产品啊！产品嘅意思就系好似向马云学习啦。就因为佢而家同我讲咧，虽然佢哋咧喺北京咧吓，喺香港人堆咧都有名有姓嘅佢哋。咁啊，集团啦。咁但系咧，而家北京咧正经做生意咧系好困难。因为咧，个个咧，以前啲人话，哎呀，北京咧或者大陆做生意唔争钱嘅，你有谂法咧就有人抌钱噶啦。而家唔系，而家好多基本上咧生意系冇嘅，情愿将啲数咧去放高利贷，即系重利息啊，各样嘢借俾你啊。但系投资真正做生意咧系困难嘅，佢有个口头禅讲嘅，不如好似佢哋做飲食啦，咁好卫生局，咁佢落嚟查佢哋，咁佢就同佢讲，唉，卫生局啊，我话事唔使啦，我成日嚟帮衬你冇嘢嘅，唔使担心啊，得㗎啦。咁佢有句口头禅成日都讲㗎啦，你今日叫我唔使担心啫，我点知你听日会唔会双亏呀，係咪呀？即係而家大陆做生意呢，真正打开门口做生意呢是好困难，同埋你千祈唔好出名。除非你有好大嘅财团支持啦，即係马云之旅啦，马化腾啦，搏命收购啊，搏命做啦。如果唔係你係好难做。唯一嘅原因就係人怕出名猪怕肥。只要你一稍微有啲成绩啫。即係我曾经做节目讲过啦，有个朋友啦，同日本人啦，就夹粉就喺呢个前海开咗间拉面店啊，立食嘅，咁好生意。咁当佢好生意嘅时候呢，后面街就开多咗十几间。同一类型，而家北京都系，各地都系，只要你出名，隔离同类型嘅就不停咁开。一鸡死一鸡鸣，今日死咗万六间，后日开万七间。个个都諗住搵快钱，快最紧要快，反而做网上实体嘅，以前买呀网上生意好做。啊，个个都諗住小成本啊，我只要做到个 Apps 啊，做乜嘢呢，我摆上门啊，摆上网啊，跟住红咗之后呢我就搵好多钱。但係而家最大嗰啲嘅大陆嘅网上公司，腾讯、阿里巴巴、马云，佢哋不停咁收购一啲实体嘅生意，即係做超市啊，做海底捞食店啊，即係由网上就做返落嚟，即係搵到好大嚿钱，然后呢就投资一啲实体嘅生意去支撑，即係唔好一隻脚行路，要几隻脚行路。如果你我讲咗个网友阿法温讲过，佢话呢卖嘢网上而家优势好大，但系咧做食始终取代唔到，好似广州食在广州，而家唔会执笠，仲系好生意嘅，就系做食店，个个都会始终都要落嚟帮衬。但系买嘢可以网上买，但系食嘢就一定落街食，所以广州做飲食嘅都仲系好做嘅。而家马云、马化腾佢哋亦都一样，做超市啊，超市咧就开铺头啊，即系里面咧就做呢个产品食啊，即系产品食店，即系咧佢自己推出一啲产品，就连随可以喺佢哋超市里面就食噶啦。咁啊有千零间，咁啊会再做大啲，咁变咗我个朋友啦，阿峰哥咁佢自己都想啦，即系话做实体店做到都。有啲意兴阑珊啊，即係头先讲啦，突然间火烛，咁就全部行，即係我哋香港要行消防，一行消防就全部要停晒，啊连钢管都唔俾你摆，咪连嗰个招牌都唔俾你摆。跟住十九大一话咩又唔得，最重要仲有一件好紧张嘅事，就係佢有个拍档常州人。咁呢就同佢夹粉投资咗呢，其中有一部分嘅食店呢就係同佢做拍档，即是集团的一部分。咁但係近期常州啊有个高官啦，自己网上查 咁呢就拉咗。一拉咗之后呢，佢呢个老友即係个拍档啦，就连随屋企都唔敢出，失咗踪。好驚。佢话头当官嘅有几多个干净呀，而家习近平组自己嘅班底，好大力去做，咁我都望佢成功嘅。啊，真又好假又好啦，但呢佢而家真係零零舍舍呢，就令到国内好多嘅嘢係改变緊。啊，咁只能够讲一声啦，因为呢我自己承认我自己系中国人。我都望喺共产党统治嘅情况底下，中国人系过得幸福愉快，虽然而家系冇系嘛。但系人个个都有希望先能够生存得到。咁样啦。今晚呢就个上次报错了24号，其实25号先人网聚嘅，咁我哋今晚都出席嘅。而家譬如好似好多嘅尿片啊、配方奶粉啊、零关税啊、美容产品啊可以入口中国。习近平改变緊好多嘅生态环境，食嘅安心啊，即係包括澳洲啦，你一定要有咩有 number 啦，农场啦，佢睇咗之后呢你可以正式咁入口啦，喺个名单上高啦。对食品嘅监管、药品嘅监管，而家喺大陆攞药字号、建字号系好困难嘅。好困难。因为真真正正要去北京大学去临床实验，当然你有关系始终你都可以有啲方便嘅，但实际上佢而家真係做得好严格。咁希望更加好啲啦。因为始终都系啦，政党同国家同人民系冇关系。即系我深信。第二呢就系讲返少少啦，即系而家网上最热门嘅话题啦。咁当然唔系我哋同隔离台吵吵闹闹啦。当然就系我哋星期二得到啊嘅成立啊嘅原因，同埋芒向编辑部成立嘅原因，就系因为黄毓民同黄杨达先生啦。系咪呀，咁黄毓民就喺老萧嘅口中，或者系陶君衡嘅口中，就从来都系靠黐嘅，摊大手板想办法食尽人嘅。但系今时今日，竟然黄杨达食尽黄毓民，仲要讲话网上讲、公开讲同郑松泰，即系丑陋嘅一面啊！今日你可以讲。哎呀，没有黄毓民我哋什么都不是。黄毓民系我师傅，边个搞佢我同佢死过。呢啲咁嘅所谓垃圾，而家养狼狗咬春袋，恐吓黄毓民。可能怀疑恐吓啦，唔系我都要俾人哋啊。因为呢黄毓民近期呢收到一封叫做恐吓信，就追诉啊，话佢呢就终止合约，就是大香港早晨啊，由3月14号出咗个公告呢，就话呢就同黄杨达散水啊，咁呢就唔会再资助㗎啦。咁呢就有封恐吓信呢，就恐吓啊黄毓民，就话啊3月份至11月份呢30,000蚊啊！你都冇俾，实际你哋争我24万，黄毓民你欠债还钱，你要还钱，咁啊几好笑喎、啊！有个伙计翻工，即系好似我咁啦，周嚟翻工，冚家产，我今日炒鸠你半年后，跟住屌你老母唔使你上班，出捻足粮俾你，跟住你话我争你粮，咁鸠好笑嘅，咁啊好啦，屌你老母，我炒捻咗个伙计，跟住佢。30年后我间公司唔执笠继续做緊嘅，佢真係同我讲，喂老细你要俾退休金我啊，我同你打咗几十年工啊。方天下之大谋。即係諗唔到呢， 啲嘢夹硬嚟讲到咁样咧，黄杨达，即系你呢啲编剧鬼才，真系你先编到啊！咁黄毓民其实都好下戏噶啦，我哋认识嘅黄毓民咧，头脑发热咧，咩都唔理，可能真系啦，退休心态啦，唔想搞啦。咁佢哋下低啊，譬如好似仇思达啊，最近啊比较出位嘅叫做啊网上辣新闻嗰个主持啦，咁佢哋都真系讲一句公道说话，呢两个人吓。啊食我嘅，着我嘅，推咩啊？萧若元讲过系咪啊？戒衣推食系咪啊？以前黄毓民拜神啊，买咗啲烧猪都揾阿老萧 cam 数。今时今日，黄杨达做嘅嘢比黄毓民更难睇。黄毓民真真正正真嘅为黄杨达同人力老萧反面，佢一个大佬嚟嘅，揽细嘅必然啦，唔系边人同你卖命，但系揽咗个细嘅反骨，仲系三反骨，真系冇办法。希望佢啦，即系鄭松泰讲啦，喊住讲黄毓民一次又一次睇错人。咁因为我都知道嘅，因为佢有眼疾啊嘛，成日睇眼科医生又要做手术，所以咪睇错你班冚家铲咯。啊，呢节咧呢两节咧真系为讲粗口而讲粗口嘅，即系唔系人哋，即系咧我好简单啦，我又唔会叫你俾钱我，即系咧我咧。就唔会俾你叫你俾钱我，跟住我做节目，跟住讲粗口屌鸠你嘅，我就唔系，因为我唔收钱，啱唔啱？我亦都唔会叫你哋俾钱我，然后我不停做节目，叫你哋再俾钱我，即系你俾咗钱我之后，跟住我不停再做节目，跟住叫你再俾钱我。咁你俾钱我就系因为我做节目叫你俾钱我。呢啲嘢我哋唔做啊！咁我哋咁讲啦，未来呢两个月，我谂网上嘅花生又重归翻黄毓民、黄杨达，因为佢两个咧，尤其咧做网台，好似丧尸一样嘅啫嘛，啊！当讲你有 view 嘅，就全世界就全部攞晒所有嘅矛头，所有嘅嘢全部就系讲你噶啦。将呢件事越炒越大，其实黄毓民其实冷处理噶啦，冷处理私底下同你黄杨达出 WhatsApp 讲，有几多嘢播到出嚟唔知道，就系网上听啦。第二。张三丰离开少林，少林都未话张三丰去叛变，咁一个道教一个佛教，咁就各行各路啦。但系竟然张三丰出嚟成立咗道教之后，跟住话少林寺脱离原则系叛徒，咁、那个逻辑喺边呢？而家黄毓民同黄杨达就系咁，但系当然黄杨达咁样做。是因为大势而去，在这一次的网的所谓五周年网聚自己看到，同埋啲节目零收视，在 YouTube 是零收视，零啊。即是我哋呢啲咁差呢都未去到零啊。即是我哋啲小台呢都未去到零。但是佢其中有几个节目是零收视，上咗唔系永远都零收视嘅，上咗14个钟头仲系零啊。所以呢都有啲自豪感。我哋节目1000多view都好啦，都有啲自豪感。啊、因为万人台嘛，号称。啊、自己又认督数，人格成疑囉。我自己鍾意听汪向编辑部。 鍾意做星期二得到。是因为我哋讲真话，讲我哋相信嘅嘢，可能错，但係我哋係相信我哋讲嘅真话。我哋唔会话你闹我，然后我转弯抹角去将个转移视线去讲另外一样嘢，我哋唔会。我唔会啦。我唔会。唔识你我咪话唔识你囉。识你咪识你囉。屌鸠你咪屌鸠你，赞你咪赞你囉。冇必要㗎。所以我哋唔会公开啊叫人哋，哎呀你支持我俾八蚊我啦，呢啲我哋唔做。因为我唔想我嘅人格值八蚊。我哋星期二得到一班係有心做节目嘅人聚喺度，虽然唔多，经历咗好多麻烦嘢，我哋係想做，即係好似阿 Johnny Fox 做返呢个法律环节，其实好开心㗎。因为呢我哋个台啦，即尤其我啦，我啲鸠噏啦，咁呢就强国生还者就比较嬉笑怒骂啲啦，咁呢就星期二得到就走偏锋啦。即係讲啲嘢呢你出面唔会听到㗎。阿Tony Choi，咁啊望向編辑部开头可能做嘅时候呢好多沙石同埋录音问题，近期呢佢重归一个讨论，即係做节目系讨论，大家班人喺度讨论緊。啊你睇家撑身，虽然佢做节目少啲，但係呢你一留言呢佢就会喺网上答你。佢哋好认真去对待个节目。是正经咁讨论。即係除咗讲嗰啲啊名不符实啦，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啊，盗用人哋个名啊，係咪啊，明明系 Nike 就变乜企啊，人哋叫 KFC 佢就叫 KFG， 喺度扮。扮啊，即係人哋叫麦当劳佢又叫麦当门，明明系叫人民力量，佢其实系选民力量。啲不知所谓嘅组织提你我都嫌嘥气啊。不过是其是非其非，做节目就系咁㗎啦。啊黄毓民呢啲所谓啊萧若元讲啊暗地讲啊花生台佢讲啊，黄毓民会出嚟选，我百分百唔会。佢唔会再出嚟选㗎啦。做个网台我估做多三四年啦。因为做到佢呢，我相信佢都珍惜自己最后尾呢几年㗎。佢唔会再出嚟同你搏命㗎啦。亦都唔会再动员睇个样。即係唔好为咗炒作嗰件事隔硬去屈一件事讲啦。因为佢自己睇到㗎嘛。如果佢要出嚟选，你而家话佢争你钱数目不清，哇仲唔要公开澄清扑出嚟，跟住喂立行架撑上纲上线屌鸠你咩黄杨达。补选近了有冇听过佢嘅声气啊，唔会㗎啦。即好似老萧唔再讲中国香港事务，最多人马师作队㗎啫。啊你听得明就听囉，听唔明都冇办法啦，吓嘛。但係要佢真係再落返嚟个面都落唔到啦。所以唔退休都好啦，未海外消息最新消息囉。是咪跟住呢就卖韩牛囉，整多间木槿花囉，啊咁退休生活系咁㗎啦，无所事事真系唔得嘅。我哋讲嘅嘢系我哋见到嘅嘢。如果我讲嘅嘢唔系事实嘅，你可以话俾我听。黄毓民都系。而家佢集中做嘅节目，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沉闷啲，但系佢有可听性。台长系一个礼拜做足五日。是做网上节目，他将自己都压咗落嚟。仲有如果大家嘅网友想攞到神秘之夜嘅 T 恤呢，可以嚟我哋台嗰度免费派送俾大家。我有大量。神秘之夜即係台长何故几图三个嘅神秘之夜 T 恤卖 radio 嘅，我有大量可以免费送俾大家，咩 size 都有。如果听到嘅可以嚟攞。啊帮卖 radio 呢就做广告，帮台长卖广告免费。 啊，送俾大家嘅。第二，因为节目差唔多完㗎啦，我哋想搵一个男声，系男声啊，想呢，因为呢我哋有个作曲嘅朋友，咁呢就帮我哋作咗好多隻歌，諗就打算呢做一个音乐节目。但係呢因为做音乐节目呢，就如果我哋播嗰啲即系罐头歌又好，唔系罐头唔系啦，即系播已成名嘅歌手嘅歌或者未成名嘅，因为版权啊 YouTube 系嘛，咁咧其实之前我制想制咗一个音乐节目嘅，但系因为版权问题解决唔到，咁我哋唔想啊犯法，咁我哋就取消咗。咁而家咧，我哋其中有一个朋友咧，佢自己咧就作曲填词，咁咧就想揾一个，好似巴打台咧本身就已经作咗一只台歌啊。因为我哋有心制作啦，即系开始整合作，其实真系做到真系呢轮真系黐咗线，即系网台嘅嘢要做好多。因为我想真系睇下得唔得，做唔做得，希望我过到呢关啊。咁咧就作咗台歌，咁我哋喺巴打台度摆出嚟噶啦。咁个音乐嘅啫，同埋歌词。如果你哋想，因为我哋冇办法搵到人唱啊，我哋唔知个 key 点入，我哋只系能够作到歌同埋填到词啫。如果对呢方面咧有研究嘅男声啊，男人，咁咧可以咧联络我哋，帮我哋唱只台歌啦吓。咁另外咧就亦都做咗两三只歌嘅。咁咧 Albert 咧就自己赤膊上就唱嗰只啦。咁我哋都会做一只星期二得到嘅音乐嘅。就摆喺星期二得到嘅片头啊，同埋呢就喺大 N 啊，同埋霍家智嗰个法律嘅呢，我哋会制作做返啲片头啊，吓个 trailer 咁呢就开始播，就开始做宣传啦、啊。希望呢做返一个呢正，即係唔係一个柴娃娃嘅台啦。咁好似近期汪向編輯部，咁我哋做咗一个 trailer 嘅，咁摆咗喺星期二得到嘅嗰度播嘅，咁大家有兴趣睇下啦。因为佢嗰度呢就讲咗一啲移民心态剪辑出嚟，亦都讲介绍咗六个汪向編輯部许留山啊加灿生啊嘅嘢。我哋会想做得多啲。你哋嚟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忙啦咁做更加多嘅制作啦，而家呢时间多少少呢，我好努力咁做緊学緊做网台。咁多谢仙人同荣少啦，佢带到我同佢唔识嘅，係而家识啦嚟做节目。咁但係呢佢哋有要求，令到我自己知道原来呢做呢啲嘢要咁样。咁即使话再出多少少钱，咁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做到嘅。如果上嚟买呢、这个四小宝啊健康食品呢，记得问欣欣攞返两张呢个会展冬季美食节嘅入场券，值20蚊嘅。咁到时我哋呢就下个礼拜会有啲 coupon 印咗嘅，你嚟买嘢呢就有 coupon 送。咁呢我哋会做好多产品嘅。咁韩国蟹哥我哋有买啦 ,38 蚊。四个我哋做四个味道。咁另外蟹王酱纯系蟹膏味道。另外主要呢就是做一隻日本蟹膏，嗰日本蟹膏呢就空运嚟緊。咁下个礼拜到啦，上个飞机。咁呢就而家一田卖緊120蚊樽，系60克嘅。咁呢就纯系蟹膏，唔系好似韩国嗰啲，韩国啲系沟。所以呢佢哋要摆急冻㗎。而日本嗰就纯蟹膏，咁呢就可以常温。咁用玻璃樽做，咁就做呢啲啦。另外有美国嘅，唔系有韩国嘅洗发水套装啦，连埋精华素啦，同埋旅行装啦，880蚊啦。咁如果呢你哋可以喺巴打台上都买到嘅。咁我哋只係做一啲产品，同埋有一啲虾头好好食。有啲人问你上开嚟买健康四小宝呢啲可以买包虾头返去试下。我諗你未食过咁好食嘅。我唔敢讲话最好食，但係因为同类型嘅嘢冇，係得我哋有。咁你可以上嚟试食嘅。送啤酒送酒真係一流。我哋开咗俾强国生还者 MJ 做节目。食完一包，喂开一包，开完一包之后，喂再开多包。食唔停。咁希望大家啦就嚟呢度 买到对你有用嘅嘢啦。我哋都唔会买好多嘅，即係我哋本身係维皮同埋呢可能做几个系列嘅嘢。第一就係健康食品啦，因为健脑呢老健呢即係冇记性啊老人痴呆嗰啲呢就会今个月尾出㗎啦，连埋肝宝四样啦，敏迪四小宝。咁第二呢就係、你哋上嚟买嘢，咁我哋呢度有好多健康解码嘅杂志呢送俾大家嘅。你记得问啦，有时个阿欣欣唔记得啦，咁你又攞啦。第三呢就係、做一个洗发系列，因为呢 JW 洗头水呢令我哋个信心好大。因为呢好多人用咗真係有用。见到啲头发唔甩，咁精华素真係可以帮助到好多毛囊呢再生。咁我哋呢就会想做啲丝滑柔顺嘅，好似咖啡咁帮头发。咁嚟緊呢有啲呢就係土耳其嚟嘅喷雾係头发嘅。咁我哋呢嚟緊可能今年年底啦，喺呢个年宵之前啦嚟咗啲货啦。咁男人同女人分开啦，想做多啲健康护发嘅洗头水啦，洗发用品啦。咁另外呢做一啲食品啦，食品呢就主力都係做几样嘢㗎啦。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因为真係抵嘅。咁即係我又唔係好抵啦，总之应该赚嘅钱我哋赚到。而又能够令到各位嘅网友得到你哋想要嘅嘢啦。咁如果想攞飞嘅各样嘢嘅，咁联络我哋啦。呢节讲到呢度，因为呢大飞安天下呢，因为我检讨嘅，即係 Raymond Wong 讲得好好嘅，加产生讲得好好。我哋会不停检讨自己。如果我自己节目做得唔好，讲得唔清楚，我哋有人喺网上俾啲即係讲我哋唔得，咁我哋会检讨。咁唯有就係话自己努力啲。但係当自己都发觉喺某啲嘅政治呀、事件上呢，我哋讲唔到人哋嘅咁完备嘅，咁我情愿唔讲，讲啲我熟悉嘅，睇多啲，睇多啲，准备得好啲，然后先再做个节目，咁我自己系对我自己嘅承诺嚟嘅，我哋呢个台星期二得到，系讲真说话嘅频道咯，多谢大家，拜拜。